欲念就是一种不息的失控，由它失踪，活在念念之中，不思境况，由它虚空，活着就是活在三千大千世界悬空的中。什么都不懂的智慧，什么不懂，活着就是不可思议的敬礼，无声之中，最是末日不必不羁的放纵，活顶之中。心腹得的所重，幸福深深不移。